除此而外，一个拳坛还有若干不经常出现但却不可缺少的人物，他们算是拳坛的后台或者叫恩主。这些人多半是乡绅或者富户，以武举居多，主要有武举人和武秀才。明清两代虽然文武都有科举，但军队的军官却基本上不由武举来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举基本上成了人们求个功名、改变身份、取得绅士资格的一种方便门路，比起文举，考试也相对容易通过，因此武举成了乡村社会低级绅士的代名词。这些人比较闲，好生事儿，所以官府鼓动全民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乐于掺和其间，为拳坛张罗个吃喝什么的。说起来，全民兴起跟自打基督教开进以来，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绵延几十年的民教冲突有关。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教会和信教的教民。两者的冲突有一些属于利益方面，比如说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教民群体，一个社区就出现了另一个中心，新的权威，这种权威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解释，这样或多或少会令原来的权威感到有点不舒服。更多的是属于文化方面的，属于基督教自身的行为和中国传统习俗的冲突。最早的文化冲突跟民间的娱乐活动有关，唱戏以及相关的社火秧歌活动是中国农民的娱乐，但这种娱乐却往往以酬神演戏的方式展开，于是被教会理解为偶像崇拜。因此教会特意给教民从总理衙门讨来一项特权，既不许教民参加活动，也不要教民分摊戏份。但是当酬神演戏是为了求雨的时候，多少会有点麻烦。如果没求来还好，求来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会被人视为占了大便宜，纠纷在所难免。比较常见的文化冲突跟是教会的日常仪式有关，从出生入教时的洗礼到死前的终复礼，平日做弥撒以及密室忏悔，都令中国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双方有点摩擦的时候，就更易于流于恶意揣测。一般来讲，虽说中国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乡村世界农家村姑没有条件藏在深闺，所以男女混杂在所难免。但是这种混杂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旷地方，一旦男女混杂在一个房间里，比如教会做弥撒，就难免引起人们有关旗下三寸的联想，从通奸到乱交、群交。至于密室忏悔，隔膜更深，不可解释，则联想也就更加活跃，简直就板上钉钉，认定就是密室行淫。应该说，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的城乡产生了无数的关于基督教教会教民的讹言，有无数份的打教揭贴在流传，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关，来自文化的隔膜被恶意的放大了。显然，对于打破大门进来的西方人，无论输入的宗教本身怎样，中国人的观感几乎从进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先天不良的。特别被恶意放大的隔膜，还有教会育婴堂收养弃婴事件。在过去的时代，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溺婴的现象，即弃养女婴。 虽然背后有对生活的无奈，但不能说不是一个恶习。当然，中国也有人办育婴事业，收养弃婴，但这个事做得比较大的还是教会的育婴堂。育婴堂收来的弃婴，很多本身健康状况就不太好，是弃养的时间长短而定。收来之后，嬷嬷们对西方教堂里年长或者辈分高的女修行者的尊称，往往对于拯救婴儿灵魂比拯救他们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婴堂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当育婴堂将这些死婴集中埋葬的时候，麻烦就来了。过去弃婴东死一个西丢一个，狼吃狗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一个地点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于是传说这些孩子都是教会害死的。更进一步传说，教会拐来中国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药，挖眼睛点银，可以将铅点化为银等。有的育婴堂为了鼓励人们帮助收弃婴，往往会给那些送来孩子的人一点报酬，因此就有匪类为了这点报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这种匪类一旦暴露，就会把屎盆子扣在育婴堂头上，坐实了有关的讹言。轰动全国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闹起来的。当然，由文化隔膜导致的冲突，在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上并不稀罕。从理论上讲，隔膜是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风习固然怪异，中国人见得多了自会见怪不怪，随之而来的会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没有再误会形成对抗，只要彼此的敌意没有形成刻板印象，冲突就会消散。但是当时清政府的作为却使这种和解的可能化为乌有。基督教虽然开禁被允许放了进来，但对于清政府来说，这只是高压之下的权宜之计。清廷大员们的如意算盘是明开暗禁，用一心的话来说，就是天主教系属异端，虽已开禁，仍当暗为防范，筹办遗物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仅某些官员出头限制甚至扑杀教会人士，而且一些乡绅有组织的对基督教的抵制活动背后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冲突的教案，只要官府参与调停审理，多半是在两下拱火，刻意把双方的敌意人为的加以扩大。后来谈到教案，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是官府一般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偏向教会一方。这个说法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事实的后一半，据我查阅教务教案档的所见是这样的：每当发生教案的时候，只要打上衙门，负责审理的官员开始都向着民方，有时候甚至是毫无道理的偏袒，整个审理呈现一边倒的现象。但是在这种时刻，西方国家的公使和领事往往会出面干预，这种干预有时甚至带着炮舰。在根本不对等的外交压力下，由于总理衙门的参与，案件又开始翻过来。到了这个时候，官府又开始向着教会和教民了。教方横盛，民方横屈，仅仅是一个统计不完全的结果，产生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被人们忽略了。最为奇特的是，无论怎样审理，官府是绝不会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许许多多诸如教会淫乱、挖心、采生、折割之类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败的情况下，并没有人来澄清，给人感觉是官府屈从于洋人的压力，胡乱断案， 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民方感到含冤负屈，误会不但没有化解，反而积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在审理过程中，官府发现冲突的民方原来对教会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时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题大做，过分惩罚肇事的民方，同样激化了矛盾。官府利用信息的控制，权术的运作，基本上达到了即使对西方让步，也点燃了民众对西方的怒火的目的，为官府日后在和西方争斗中利用民气埋下了伏笔。全民就其大多数而言，实际上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顽固派官民民气可用的判断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装群体。不过全民最厉害的武器是他们宣称刀枪不入的法术和法术背后的神灵。也可以说，全民的刀枪不入是他们上法时附体的神仙们赋予他们的。当然没有谁可以真的刀枪不入，法术都是既骗自己人也骗观众的玩意儿，只是骗不了洋人。不过从全民上法概率比较高的一些神灵人物上面，倒是可以发现他们的另一些秘密。当然所谓的神灵无非是些农民熟知的戏曲人物，比如三国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的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还有施公案里的黄天霸等。我统计过，这三类人是全民上法的时候出现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宣称自己被神灵附体的时候，都喜欢说自己是这三类神灵。三国英雄豪杰多了，但是全民却根本不选曹魏和孙吴阵营里的人物，无论典韦、许褚、张辽、徐晃以及周瑜、黄盖、太史慈有多么了得，但他们的眼里却只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看来受到西太后眷顾的全民，既在乎自己的忠义，也在乎自己的正统。唐僧三徒属于那种原先在野，后来被官府招安，终成正果的神佛。特别是孙悟空，金刚不坏之身，惹多大的祸都死不了，很难不让全民们喜爱。至于黄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鹰犬，专门为清官效命，剿灭那些采花大盗，有暗指那些淫乱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里特别赞赏全民的大臣中有人号称清官的刚毅，认为某些义和团的大师兄就是黄天霸。在全民大面积兴起前夕，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西太后的戊戌政变粉碎了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变革前程。但是当初之所以发动这场变革的外部压力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六君子的人头落地而减少，反而是清朝政府更让西方以及日本看不上眼，压力反而更大。为了应付压力，向前既然不肯，就只有向后看。从民气可用到刀枪不入，全民只是顽固派官员给西太后找来的抵抗工具。甘当工具的全民们，虽然做事的时候有点荒唐，乱杀乱烧，在八国联军还没有启动的时候，就非要从大毛子杀到十毛子，把一切西方的东西扫荡干净。其实思想意识却和中央保持一致，只是他们借以做工具的资本实在是太可怜。法术不过来源于乡间的巫术和气功，而且还是不太像样的巫术和气功。 附体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在戏曲里熟悉的人物，想借点宗教的力，却又不大明白。服装虽然统一，不过是图个吉利。说是八卦分团，但大家都称自己是乾字团，争当老大。其他的七卦几乎没人用，连喝的念的咒都跟道教没多少关系，全靠自家糊弄。这些全民秘密在当时和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其实不是秘密，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要把事情弄糊涂才成了秘密，这些秘密不弄清楚，全民也许还会回来。美国人的中国戏，眼下美国人演中国戏，我说的是京剧，所谓的北京歌剧已经相当有水平了。很多人正经八本在中国戏曲学校学过，科班出身，回到美国已经可以登台演出。据唐德刚先生说，主演还都不错，生旦净丑，像模像样，有板有眼，只是龙套都是些棒槌，跑起来各跑各的，满场乱跑。美国人大规模见识京剧大约是在1930年梅兰芳访美之时，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和天女散花倾倒了美国人，有的老太太甚至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的追着看，也让我们的梅老板变成了梅博士。不过在梅兰芳来美国之前，已经有美国人在中国看过他的演出。1920年夏，美国议员代表团访华，被招待筵席之后看戏，梅兰芳主演。美国人说不清戏名来，只知道是一出历史戏，梅兰芳在里面演一个妇人，另有一人状似强徒，貌极狰狞，声极粗粝，面涂黑色，一望而知为狡猾之人。议员在观后感礼，还自作聪明的断言，说是中国戏里好人坏人是靠脸上涂白还是涂黑来分的，坏人都是黑脸。显然这些美国人弄错了，京剧脸谱黑色代表忠勇正直，白脸才代表奸诈狡猾。他们看的那出戏里貌极狰狞，声极粗粝，面涂黑色的家伙估计十有八九是包公，京剧里只有花脸中的黑头才如此装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梅兰芳演的很可能是富屈含冤的秦香莲之类的人物。当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大家还记忆犹新，运动的时候学生们喊冤就是冲着美国人喊的，因为大家觉得美国威尔逊总统发表过14点声明，对弱小国家多少有点同情。火烧赵家楼当天，游行队伍到美国使馆大呼美国万岁，威尔逊总统万岁。现在美国议员来了，给他们看包公戏，也许是指望他们像包公一样主持正义，为中国人伸冤。没想到人家根本没看明白，居然把包公当成了坏人。